好翻嚟啦，咁我哋咪讲下呢、這个忘形水啊，呢、這个 shape of water 啦。咁其实我嘅意见啊，差唔多讲晒噶啦，因为我系独立讲咗一次好多集之前啊，因为嗰次都 你好早听 我想系啦，就讲过噶啦。咁大家可以听下啦，如果想听我讲，咁但系今集不如听下几位啊，睇咗真系今集真系讲啦，穿晒桥噶啦，我哋 OK 唔会保留嘅。好，咁 啊，惊啊，惊啊，吓，咁啊，拆楼 先啦，系咯，不就你拆楼先啦。 好啊，我快立快讲先啦。嗱，第一就先嚟喎，又叫做影像上先，我啊会即系呢个角度啊，即系其实佢虽然低成本啦，但系就其实就唔真系唔差嘅。即係以即係叫應該話佢都唔算好低嘅，即係唔係低到 B 級片嘅，即係但肯定唔係《看戰太平洋》嗰類級數嘅 budget 啦。咁但係我估佢個 budget 都一定高過《血色莊園》嘅。即係你問我，如果講 budget 啊，咁 唔會，《血色莊園》係好貴啊，拍咗 係㗎。咁我唔知喎、啊，但係贏演員演員多啲啫，係咪？演員貴啫。如果特技水平又 唔係，血色莊園係間屋最貴。 佢真係起咗間屋出嚟啊，大佬。 哦，咁呢啲啊，真係一絲不苟啊，真係。明白。咁我應該 講呢啲係好狗，因為咧你冇人叫你，你有個 Death Star 啫，唔使起個 Death Star 出嚟啊，大佬 CG 整就得㗎啦。即係你間屋唔使。真係有間屋㗎嘛，你有前有冇後都得㗎嘛。咁即係其實報警嚟嘅啫，原本需要，但係佢真係起咗間屋，你明唔明？ 明白。 即係你起間豪宅，真係起間豪宅，咁點會唔貴啫？ 系咯，不过我系咪都兴奋？ 我真系起咗只战舰咁点会唔贵啫？ 系 咁，其实咧佢系好奋钱嘅，佢讲呢个肥佬当系有钱嘅时候，系 哦， 佢唔识控制 budget 嘅。明白，哦，即系明啊，洗脚抹脚嘅，顶晒出去嘅。明白， 佢就可能就用咗好多现成嘢，顶多都系借翻嚟啲嘢咧，咁就可能好啲。 佢嘅绝技咧就睇餸食饭， 系 应该咁讲。当佢冇钱嗰阵咧， 系 佢光点播啦。就發揮到啦， 係啊！而家就係啦，我就覺得即係以佢咁樣嘅狀態，其實入面特技效水平唔差喎。即係尤其是譬如你投 射，好啊！ 佢講 opening 咧，佢係其實有啲人話其實嗰個係投射翻暗示佢未來嘅屋企嘛，未來水中屋企。咁但係就然後經過一個水道喺個家嘅感覺，然後就慢慢由水漂嘅狀態回復翻，即係好似當。一聲變翻現實，又啱啱入翻女主角喺度瞓緊覺，屋企嗰啲擺設，咁嗰啲全部特技嘢，咁你知嘛？做呢啲私特技咧，你做漂浮，你做水係最難噶嘛？即係如果你做過，你知，即係我哋不嬲唔玩落雨，唔玩水，盡量唔搞，因為你做得似水好複雜嘅。咁第二啲嘢可以避咯，咁啊類似，咁佢又哇，即係呢啲，咁二來咧嗰件，即係雖然佢以即係堅持要特攝手法啦，著嗰件膠衫皮套，咁但係問題事實又。又出嚟效果，即係包括啲布燈位啦，同埋現場即係啲嗰啲調度啦，即係成日話啲光嗰啲調度，即係出嚟個感覺係佢好，佢唔係似著件膠衫，即係我感覺似真係有隻咁樣嘅生物係 mesh 嘅啲燈，咁呢啲其實係好睇個燈光個技巧，個現場嗰啲佈局啊，邊盒即係啲後置燈啊，點樣打擊啊，曬飆翻去嗰個光嗰個層次感，咁呢啲全部都係現場，真係好窩嘅電影技巧，咁佢就真係做到，咁又好，其實入面你都有幾場叫水中戲咯，咁嗰啲全部特技師做，咁又真係正喎，我覺得，咁你係融合到嘅，即係你話佢冇新一批特技又唔係，佢仍然有舊嘅特攝片拍法。咁但係兩樣嘢就完美融合，咁我見咁多導演真係呢套就真係叫代表作，收到呢個技巧出嚟，咁呢個就叫影像上嗰一陣啦。咁原來即係個哇嗰、那個視野呢，因為我好 buy 佢就係、是、佢真係特登㗎嘛，佢雖然大家都知水怪愛情啦，咁唔係水怪愛情囉，咁但係入面佢配係睇得到佢係刻意將啲即係唔係世俗唯美審美眼光嘅嘢擠曬入去，即係包括啊個 fan 佢都唔係一個正常，即係一個黑人嘅肥嬸嬸，咁、那個上教又粗狂啦，粗狂又搏嘢都要唔要出聲啦，咁嗰邊嗰個即係肥嘟嘟嘅特工啦，咁佢嘅形象冇可能係特務，但佢就真係特務啦，得唔得？咁另外就即係水怪啦，咁佢自己都係要啞啦，咁又係佢自己都係其貌不揚啦。雖然其實佢你問我佢副計唔差嘅，即係個 ship 啊，即係佢有全科戲啊呢套戲，咁佢個身形其實即係除咗三個角，其實靚嘅，咁但係 呢套戲。如果你有睇佢其他戏咧，佢为咗呢套戏去修身嘅。 系啊，定还是执嘅咧？会唔会 CG 执嘅咧？执出嚟我唔敢讲。 咁啊， 但系佢总之佢呢套戏咧， 系啊，呢套戏显影佢真系个 shape OK。 你话呢个女主角咧， 丑样，咁呢个系佢本身唔靓嘅。咁但系呢套戏已经系可能可以讲系重影最靓嗰套戏。 系啊，拍到佢史上最靓啊，系嘛？系啊，重影以来最靓。 佢嚟讲系嘅， 因为佢真系似只马噶，你留意，佢真系一只马面。 唔系你睇翻佢演其他戏，因为师奶嚟嘅。 系啊，佢真系，同埋佢好长啊，佢个鼻又缩起，佢其实咧嗱，大家会睇下 啦。讲块面，我唔系讲个样 ，OK， 即系总之整体啫，我整体。 系整体拍得靓嘅。 佢唔系一个师奶嚟嘅，最少你睇，佢系一个假妹啫，但系佢唔系师奶。 同埋仲要係有啲有童真嘅，係啦，有童真有童心嘅。 提過嗰套沙漠之花，一陣我會講，佢嗰度都成個 CI 咁嘅，係 CI 好多年前嘅 嗰套，係好多年前嘅戲，佢反而入面個表現咧，個樣係 CI 過佢呢套忘形水， 係 冇錯。 唔係咁，心咪話高咯，即係呢個係咯，呢個導演又高咯，即係佢即係譬如俾件即係叫咁樣嘅材料你，都可以雕琢到係一個即係叫做重新重塑咗一個哇，即係驚為天人。 咁講呢個要 credit 個演員，唔 係啊，一來啦，啱啊。咁佢又將呢啲咁樣嘅角色特登擠咩咧？擠喺喂，其實63年冷戰時期， 佢係夠膽起用呢個演員做女主角啫，佢最犀利係。 係啊。咁佢嗱特登擠咗去呢個即係美蘇冷戰，咁嗰段時間其實係好壓抑㗎嘛，即係蘇聯就已經射咗人做衛星嘛，美國就話要割超港去追港去，咁即係你睇 NASA 無名英雌都知啊，咁又係咁啊，一個壓抑，即係美國發覺突然間落後，哇蘇聯就似好似喺度搞嘢，咁係一個好受英壓嘅美國嗰、那個60年代，咁又係會有歧視，會有男女不平衡，又會有歧視黑人，咁特登擠曬呢啲叫做受被遺棄。被虐待、被歧視、有殘障， 仲有基佬啊！你忘記咗？ 係啦，同性戀者係啦，入邊都仲有係啊！嗰個畫家啦，落魄畫家，咁佢又叫好似追唔到時代嘅變遷啦，因為喂唔使畫畫啦，我揾電腦砌就得啦。咁類似咁 影相啊， 係啦，可以係啊，佢唔係話電腦係影相，即係叫影畫就唔需要再畫啦，唔使又畫畫。咁啊叫做總之一啲叫負面啦，叫嘅嘢硬係擠曬落嚟。咁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反審美眼光嘅拍法，就係、是、哇世俗人人認為拍愛情要唯美，要拍得靚。我調翻轉哪扎咁樣嘅素材，全部都係負，即係叫放負嘢。我偏偏拍得凄美動容，呢下真係高嘛！即係覺得個功力同個視野咧，即係我真係覺得有啲顛覆咗業界。即係你話咧， 佢唔係咧，好似平時你就會咩美麗的乜嘢話，我成日唔記得嗰個叫咩。嗰、那個啊，嗰、那個熱巴嗰套啊， 熱巴 嗰套， 巴你等我咪解憂雜貨店， 唔係啊，嗰套電視啊，嗰、那個咩美麗的乜鬼嘢話，咩佢個名咧，裏邊個名啊，叫乜鬼嘢？ 哦， 即係講佢係個即係成個醜女咁嘅， 係，跟住又會大變身，係咪？ 你完全唔知我講乜？ 我唔知啊，我而家我大家幫你揾緊。 上次我講你都仲講得出， 我都記得喎，唔記得真啦。 哦，你有叫你李慧珍啊？ 嚇，唔記得叫咩啦？係嘛？李慧珍咗李慧瓊就好啦，是但啦，即係差唔多啦，係咯。咁總之佢就講佢好似個辦公室醜女，即係好似 Ugly Betty 咁嘅。 係。 咁但係佢就話佢其實細個真係靚噶，唔知點解後屘搞成咁啊 ？OK。係。咁佢亦都有冇法天 揾咗啲人都係靚嘅。 係啊，冇法天女做個妹嘅嗰度啊。咁嗰度係翻拍一套韓劇嘅 ，OK。我想講就係咧， 知，明白，係啊，醜女大變身，好似 係 冇錯，佢明白。 唔係醜女大變身呢度都話叫美麗的咩咯？ 係李慧珍啊， 李慧珍係。咁其實都係呢啲咁嘅劇咧，你通常揾個靚女就扮醜女噶嘛？ 係，其實全部啲人靚嘅就話佢醜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總會最後會變翻靚女就即係咁樣 啊，係啊，係 啦，嗰啲嘅。咁其實就好少咧，真係會揾醜女做翻或者冇咁靚嘅做翻咧。咁其實 Ugly Betty 咧已經算係一個突破嚟嘅。 嗯， 即係連西人以前都少嘅，即係但係 Ugly Betty 咧佢就真係揾過即係唔靚咧就少嚇。其實我又唔係覺得佢 ugly 嘅，講真啊，佢又整對正眼又光牙埋，咁啊梗係 係咁啊，咁梗係梗。 咁啊嗰個就係咪真係好樣衰咧？咁啊唔算係咪？咁而家有咗肥 roll 之後係咪？ 明白。 咁啊即係以往就即係唔會嘅，通常直情揾靚女扮醜嚟去即係做嘅啫。咁啊，你話呢一套《忘形水》咧，咁佢就 其实你话佢好丑咩？咁佢搵个唔系搵个靓女咯，咁又未至于话 可以话系 咁入目嘅 平凡嘅人咯。 平凡啲啦，个样系咯， 系啊，平凡啦， 佢都冇阿 Love Shadow 咁勇搵肥 Rose 系咪？相比之下，啊、或者呢个麦迪文嗰套咁搵阿垃圾婆，我都觉得近 系 呢两套嘢。即係令我嚇一嚇嘅，即係我嚇 一嚇嘅。嗰兩套係直頭突壓嘅感覺，觀眾會突壓。呢套劇好熟嘅，係啦。 比起睇午夜凶靈或者任何一套恐怖片，或甚至乎 Annabelle 更加恐驚嚇，對我嚟講嚇。咁係啦，我都唔知點解有人話肥 Rose 似蘇玉華都夠膽講，我唔知點解咁樣。蘇玉華咁得人驚嘅咩？係咯， 蘇玉華靚好多，我覺得。 唔係蘇玉華老啫，嚇而家。系啊，你唔可以咁讲噶嘛，系咯、啊，咁啊肥 Rose 其实后生噶，你搞清楚， 系、 啊， 系咁啊。事实又即系我少少总结啦，之后我就俾阿芬芬讲下。咁、嗯、啊，即系事实佢，我觉得佢系即系叫一来系个视野啦，佢系特登系咁样， 啊、 即系用糖衣去包装，佢特登嘅。咁而又真系试过，好难得叫做以丑说媚，佢拍到啊。佢以丑即係咁負面嘅嘢拍到真愛啦，即係拍到嘛？你話以丑算美好多都係咁噶啦，我嚟最後佢都變翻美，係啦，或者叫做佢變成喜劇，特登撞啲黑色幽默，咁啊成日都玩噶啦，即係啲荒謬元素 A 同 B 加埋咁解啫。但係人哋唔係嘛，佢係認真拍套愛情片，咁同埋你又應該咁講嘛，你撇開唔好計佢異能，唔好計佢話點樣喺實驗室呢個元素，佢唔係實驗室，佢一個封建家庭，咁嗰只唔係水怪，係一個丑男。或者是由外面帶嚟的異族的男仔，但是同佢中意咗真愛，咁呢同埋係愛情私奔電影咯。咁其實佢個套路咪就係真係 100%， 佢其實劇情上其實冇嘢，所以有網民即係喺網站度講話，喂劇情好似好粗喎、啊，咩實驗室話夠啊夠，咁其實真係個重點唔係一個拯救過程咯。咁你人哋愛情片嚟噶嘛，即係你愛情叫黑色童話，咁你呢啲細節， 你覺得佢營救隻嘢嗰段戲好粗？ 唔係，有人話即係啲細節好粗啊！即係譬如佢話，我諗點解門口有閉路電視，個實驗室冇閉路電視咁啊？如果有閉路電視咪唔通咯？咁你咁樣嗰啲咯，即係佢有先講呢啲，有啲評價係 呢啲咧。我哋後面咧有一段佢有講， 係啊，我哋都會 唔好睇科幻片嘅時候，因為呢個係一個故事嚟嘅，我再講 冇錯，冇錯。 唔好成日話啲嘢咩有北有城，其實嗰啲唔算係嘅，你成日用現實嚟諗。都唔使拍戲 啊！係啱啱。 但呢套係你要記住，佢嘅年代係1960年。 係啊，63啊，係 2016年，唔係2016年啊！你唔可以用2016年嘅科技水平同人嘅水平嚟衡量。 冇錯，亦都係啱。係啊， 人嘅思想嘅嚇，佢嗰陣時嘅人係單純好多㗎。 佢嗰個成個營救過程咧，其實佢 focus 就係咧，佢嗰班 friend 初初係冇一個人想參加嘅。係 啦。 即係佢隔離屋個畫家，甚至乎個黑婆，其實個女出去有嬲佢哋噶，但係佢全部都喺度，唔好搞我咁，唔好啊咁，因為嗰只怪獸嚟嘅啫嘛，你做咩要救佢啫？咁即係佢哋完全成都唔認同呢個價值觀，初，但係咧後屘喺奇妙地咧，到佢執行呢件事嘅時候咧，所有人都即係陰差陽錯，就結果就搭咗上呢條船。咁啊，再當然加埋嗰個蘇聯嗰、那個， 即係對住嗰又咁啱女影外合啊， 自己又真係想救啦，其實真係想救就係佢同個女主角嘅啫，但佢又唔識過大家， 所 以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玩咗一嘢咧，好似啲即係 Ocean Eleven 咁啊，我成個都有少少。喂，大佬嗰場戲，大佬你試下拍啊，你嗰個我覺得佢拍得好好啊，如果你係都要執埋啲無厘頭嘢咧。咁你不如唔好睇戲啊！即係所有電影都係假嘅，我話俾你聽。 唔係佢係咩？又會質疑，佢又話質疑，喂個清潔工點可能即係咩嗰張卡啊乜都開到㗎即係佢質疑呢啲，冇理由又開門又唔會有記錄啊咁即係咁你好冇人㗎嘛？你睇 呢個世界邊度有呢啲半魚人嘅啫？ 系咯，系类似，咁你又真系好，即系叫好冇瘾啊！睇呢啲戏，咁你讲呢啲，咁你咁讲你孖土，你唔讲。 半鱼人又点解？ 你睇艺侠，你点解缩细咗？点解个质量会变啊？ 点解 佢系咪先？佢咪 系咯？系啊， 系啊。 咪咯，咁你唔講呢啲，咁你咪必有癮嘅啫。你講得係咪？咁你話佢縮細咗，佢話佢啊真係可以變啊！佢騎到隻蟻，但係騎到隻蟻，佢點可以打到人啊？如果騎到隻蟻咁輕，咁點打人啊？咁佢又打到人，咁你即係你唔通啊嘛？咁啱啊，即係變咗係啊。 唔係啱係錯啊！ 係咪就係咁啊？ 即係你質疑埋啲廢話，即係其實你一睇緊一套 嗱，首先呢啲我而家再講多次，呢叫 what if？ 你係有受過邏輯訓練嘅人，即係你學過計數嘅，唔使做過啲乜嘢，唔係藥科學家 ，OK？ 你學過計數，你就會知道代數咋，中三程度啊 ，OK？ 你係可以 let x 係任何嘢嘅， 當 x 係任何嘢，你就會計到 y 同 z 係乜嘢嘅。咁你呢個係一個邏輯嚟嘅 ，OK？ 咁你唔可以問點解 x 係三，咁人哋話俾你 x 係三，咪三咯。你 focus 喺計翻 y 同 z 係咩圖啦？你唔好成日問翻點解 x 我 let 我假設 x 係三啊嘛。 嗯。 你不斷過唔到 x 係三呢一下，你係冇先至係因為你冇邏輯訓練啊。 嗯。 如果你係有邏輯訓練咧，你唔係質疑點解 x 係三，你係會質疑。当 x 系三，喂 y 唔应该系四， 系 你明唔明？如果大家咁都听唔明，翻翻去读翻中三嘅代数先。 唔系中三啊，即系再低啲嘅，应该代数好似小六嘅咋，系嘛？ 代数唔系嘛？小学教代数嘅咩？而家咁犀利噶？ 我肯定系咯。 而家咁犀利噶？ 唔系而家喎，我个年代，我小学肯定学咗代数咯。即系你一年一次啊嘛。你我係 form two 學 collective equation 即係二元二次就中二學咯，即係我代數肯定係小學學咯，係啊係啊，冇咯，即係一元一次係肯定係。 係 啊，係啊。 咁樣啊？ 唔緊要啊。喂，咁啊，嗱，最後少少總結。 翻翻去讀小學。 係啊，讀小學啦，變咗讀小學。咁啊，最後總結就係話啦，嗱，一來呢個即係美成講曬啦，二來就係話。撇開嚟講，其實佢一套 100% 正宗嘅愛情私奔電影，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優咗一脈啦，或者話，咁另外佢其實真係做到好多啲人話電影嘅，即係咪藝術咧？咁藝術其實就成日話，即係其中一個藝術嘅 point 係啊，個 point 就係曾善美啦。咁我覺得佢就真係係一個叫破格嘅曾善美嘅一個破格演繹咯，即係佢表面唔係曾善美。 電影係咪藝術？即係你問阿媽係咪女人㗎啦？ 系啊，咪有人当产品噶嘛？电影 篮球系咪一个运动咁啊？你差唔多问紧呢样嘢，大佬。 但系唔系噶，你艺术你好明个 篮球唔系运动 吓，篮球唔系运动嚟嘅， 系 个波唔系啊嘛， 系个波唔系好明 嘅，都系 应该话系叫运动产业入边啦，即系或者叫运动一个大范围咯。 球类嘅嘢都系运动嚟嘅，包括条女。 系，咁啊条女都系嘅，运动量好高嘅，系啦，慢慢做就好金嘅，系啊，冇错，都系嘅。咁系啊，咁唔系，咁即系事实系，即系好破格。咁我觉得佢点解啲人眼尾成佢可以攞咁多奖咧？就因为佢系嗰种视野，同埋嗰个功力系颠覆咗一个传统价值观，就咁样。 我觉得应该啊， 系，你讲，听讲， 应该攞好多奖。 系， 哦。 如果有啲覺得呢套平平無奇嗰啲人先要翻去 check 下個腦。 唔係，但事實確係都好，好好好多都讚嘅。即係 我平常睇有啲港女咧，佢唔係話佢差，佢係話要消化。 係。 佢的確咧唔能夠即時接受到即係同怪有樣嘢。 係。 即係唔係標準定 bit 啊嘛？呢就係超越咗即係哺乳類動物啊嘛。 冇错， 即系佢仲未接受到呢个跨物种嘅，即系呢个交配呢样嘢， 唔识讲嘢。 但系嗱，我又有少少质疑你啊，佢最后个腮咧，可能系肺 唔靓仔，同埋有钱，佢当然系 OK。 哦，咁样 嘅。系，你可以咁讲，你话破咗呢样嘢，但系我有少少质疑你啊，因为咧，你记住嘛，海豚其实系咩噶嘛，哺乳类动物嚟噶嘛，即系其实佢可以系哺乳类动物噶，即系水怪，你唔可以质疑佢话一定系鱼嚟嘅。其实系可以肺嘅，都可以系水呼吸噶嘛。佢最后嗰个可以系肺嘅，冇话系腮啊，即系似腮啫嘛。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你话系咪一定系系咩咩鱼人人鱼唔系咁，大家哺乳类啫。 咩啊？海豚有鼻哥窿嘅喎。 咁咪水怪都有窿啊，都有鼻哥窿啫，系嘛？ 唔系佢哋系用腮啊嘛，你搞清楚先。佢系两栖类动物，即系好似青蛙咁嘅嘢。 系。 OK。咁佢呢度佢冇话佢系卵生定系点 ？OK， 因为佢冇，其实佢冇 冇乜交代佢点 嚟嘅嗰个知识俾你睇过啦。 OK， 咁其实哺唔哺乳类动物咧，系个重点系到底佢系卵生定系胎生？ 系。 咁呢度咧，其实佢系暂时冇讲过佢系点样生嘅。OK， 咁啊最少咧，佢系一个水中动物，呢个系事实。或者佢应该算系一种两栖类，因为咧佢其实佢上喺冇水嘅时候，佢唔会即刻死嘅。 咁系。 不过佢 起码睇到戏咯。 系，起码可以睇戏 咯， 系嘛？ 系啊，即系佢太耐喺陆上都唔得。咁总之佢系属于一种两栖类，呢个系肯定嘅。 明白， 冇错。 咁而最紧要咧就系女主角咧，佢条颈嗰几划好似疤痕咁嘅嘢，后屘原来即系俾个鱼人后屘同佢解放咧，原来佢都系可以，即系其实可以，其实嗰系好似腮咁嘅嘢嚟。 系啊，腮啦， 即系其实佢应该都系属于。即係一啲類似嘅嘢，即係個女主其實都唔係人嚟嘅，如果咁講。 係，似係咁講，但我覺得似係咪應該即係佢改變咗佢體質啫？我唔覺得佢一開始已經係水怪啦。 唔係，因為佢開始已經強調咗佢條頸 嘅開始已經高咗㗎啦。 係，即係話有條疤痕。 佢又問過佢做咩？你條頸咁，佢話佢係咪細個俾人虐待？佢話唔係喎，出世係有嘅。 系，明白。 咁而呢几画嘢咧，系个最后嘅水怪咧，救翻生佢嗰阵咧，就启动埋佢呢个咁嘅嘢嘅。咁佢就最尾就佢系咁嘅，即系佢其实咧，佢同佢系一对咧，唔系一个 同埋佢都系执翻嚟噶。 系啦， 唔系佢话佢喺个湖喺个河度，系有人执翻佢。 所以其实佢可能咧，佢都唔系人嚟嘅，其实。 即可能系人同鱼嘅后代咁样咯。 咪水中 啊，系水怪后代，系明白。 系阿 Aquaman 嗰班友咯。 系， 即系佢就唔系鱼怪，但系佢系可能系嗰啲， 系 即系阿潜水侠嗰啲咁嘅嘢。 啊， 朋友。 明白 啊，系啊，即系呢个阿兰迪斯人啊，即系。 不过咧，我依个咁讲，我同啲后生嗰辈睇，系好多人忽略咗最后呢一幕噶，佢哋由头到尾唔知有呢一幕，佢哋可能睇到最后 ending 就觉得哇，围住个圈跳舞大团圆咯，佢冇留意到。 佢走咗啦，已经都边个有？ 系啊，真系有啲咁嘅人噶。我就话喂，其实条女系咪水怪？佢话咩啊？有讲咩？咩啊？咩三不滑啊？咩啊？咩疤痕啊？有人咁噶喎，即系新啱嗰班啊！咁我覺得真係有啱曬頭。 而家啲人睇戲又對住部手機度多過望畫面。你同佢哋講嚟做乜啫？ 唉， 都佢好嘅，佢都起碼入去睇，咁都好。 都有人話我哋上一集講嘅所有劇情同佢哋睇都唔同嘅。係係咯，我唔排除今次入咗去睇《忘形水》，點解睇得係？ 咗係嘛？ 佢部手機睇緊 Hellboy 嘛，你明唔明啊？ 即係可能佢哋個評價係打得好精彩啊！喂，做咩咁？邊個話愛情片啊？你識唔識睇戲咁樣鬧鬧翻我哋？係啊，即係咁，佢覺得成個過程好精彩咯！哇，我拯救全嗰個嘢真係好精彩、緊張刺激啊！咁樣咁可能會睇到咁樣出嚟嘅。 誒， 點解呢套戲會打得好精彩？都冇打過。 即係又睇咗 Hellboy 啊嘛，因為 唔係佢唯一係即係叫做最後有即係有出過 有開槍啦，有追逐啦，係啊，明啦。 佢有施展呢個無面超人亞馬遜大切斷呢一招啊，係真係 有嘢 啊！真係 走利落嗰招，我 buy 嘅。即係如果你話睇啲導演拍咧，有機會佢會扭轉嘅嘛。 肥佬係啊，肥佬成日睇大機械人同黑蘇老神，我肯定要睇無面超人。佢亦都好奇咩？咁佢都睇開啲特攝片㗎。咁就屬於佢唔係淨係睇巨大㗎嘛，咁你睇咗特攝，咁點解唔會睇無面超人呢？咁冇出奇咩？呢隻怪根本喺呢隻怪個身上面，你搵到好多無面超人嘅特徵嘅。佢似無面超人仲多過似，其實似黑狐妖。即係黑狐妖就淨係半魚人呢一個元素咋嘛，個樣唔似黑狐妖嘅。其實黑狐妖個死人樣似，都話似阿含咗超人裏面嗰隻咩 嗰啲 又 即 係 外星嗰只嘛， 係 咪？ 唔係啊，嗰只啊 ，Pikmon 啊，一個潤腸嘴嗰只，係啊，係 潤腸嘴。 嗰兩隻， 有啲奇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其實 Pikmon Pik 咁解啊，即係豬怪啊，其實嗰個字係啊，即係樣衰咁解啊，其實係啊，即係野豬大作戰啊，即係豬扒呢個字嘅真正出處啊，係就係醜啊，係真係噶，唔係講笑系咁嚟嘅，咁呢样嘢其实佢冇乜，即系真系用到黑狐妖原本个造型嘅，佢都系似真蒙面超人加呢个亚马逊嘅，其实佢啲地系似，唔系讲笑啊！所以你话呢样嘢咧，咁去到日本仔啊，佢哋简直即系超中意啊，肯定，系啊，佢哋唔会因为佢丑样同埋女主角丑样啊，就系我哋有讲过噶，后来你听落去啊，就日本人佢哋睇戏啊，系先睇演技嘅。 系， 靚女咧多啲事啊！日本，但系一線嘅都唔係靚女嚟嘅。日本，你留意翻，你留意翻， 冇錯， 好多嗰啲靚女嗰啲，其實反而上唔到一線位置嘅，係要講演技啊！一線真係。咁呢個女主角咧，其實係符合日本人嗰個要求嘅。其實佢演技的確係非常之好嘅。 冇 你淨係睇佢嗰段呢，即係突然間識唱歌喺度跳舞嗰段已經做得好。 係 呢度唔知呀，講唔到俾大家聽呀，呢度有好多，第一有好多舞台嘅嘢，嗱佢又將舞台又融合咗。 嗰啲燈光都係。 好多 啲嚟。 嗱你講燈光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呢，佢其實呢度係重現緊呢一啲好舊嗰啲戲。其實嗰啲戲呢就係成日玩好黑呀、啊。即係以前嗰啲偵探片啊，即係打啲燈好黑啊，啲窗係 咁咁樣 backlight 係啊， 唔止 backlight 唔係呢個唔係重點，係好黑啊。你有睇以前啲偵探片咧，就專登玩好多影嘅，個窗咧係會將個影咧投射到個人塊面嘅，甚至即係佢呢套戲就係玩翻曬呢啲 feel 出嚟。其實呢個你留意翻咧，呢、這個就係 Hellboy 個漫畫入邊嗰啲嘢嚟嘅。你留意啊。系啊，咁大家睇翻啦，即系你就会了解到咧，真正导演嗰个嘅趣味咧，其实 系情意结啦，系嘛，情意结喺呢度， 系 嘅趣味喺呢度。咁呢套戏系完全反映翻晒出嚟，就唔系好似上两套咁，其实系一啲即系叫做即系其实叫做有钱，我咪即系堆啲嘢咯咁。咁其实真正导演都唔系想拍《捍卫太平洋》嘅，佢本来就系想拍《黑蘇神话》里边嘅疯狂山脉啊嘛。咁但系公司唔拍板，咁咪是但啦，咁啊开套机人打怪兽啦，即系咁嘅啫。即如果佢真係俾佢開到嗰套《瘋狂三文》，可能都會好似呢套咁好睇。 咁癲，咁有個人風格。 但呢個先至係佢真正係啊，係啦、啊。即其實佢第二啲係啊，你開樣嘢，咁我咪拍咯。唔係佢真正嗰個味口味啊。 冇錯， 係。啊，咁、所以有啲人都話啦，幾時係 Hellboy 三咁，但係冇咧。其實而家都真係即係唔係有，而家好似係有嘅，但唔係佢拍 嘅。係有 reboot 嘅。 唔係佢拍㗎，係啊係。 直頭唔係嗰個台前幕後嚟㗎啦。 冇錯，而且 Hellboy 都唔再係 One Perlman 做嘅，係啊係啊係啊。咁即係有啲可惜嘅呢件事，的確係係啊。 即係可能成件事嘅風格都唔係嗰樣。 係啦，冇錯啦，冇咗嗰樣嘢，係啦。咁好啦，咁再睇啦，係啦。咁我覺得呢套戲就走唔甩㗎啦。即係大家如果即係中意科幻嘅朋友，一定要去睇下，因為佢又吸收咗好多卡式嘅科幻元素，同埋好多藝術，好多嘢嘅用嚟睇。系啦，班人嘅演出亦都系非常之好嘅。 好嘅， 系啊，无论你入去学，真系由打灯到设计到写古仔到哇，乜嘢你都有嘢你学嘅呢套戏，系啊，好嘅一套电影系。所以肥佬其实真系有料嘅，不过真系要睇下佢有冇穷到窿，系，即系真系只去到绝路就发挥佢嘅超能力噶啦，系啦。 不过呢度讲讲啊，个肥佬其实叫墨西哥，原来佢真系有名叫 The Three Amigos， A M I G O S。 Amigos。 咁你点解咧？因为佢就系同啊之前即系已经啊横扫国际影坛啦，《飞鸟侠》同埋《复仇勇者》个导演，同埋就系《引力边缘》。咁因为你《引力边缘》就其实就佢做导演，但系就《飞鸟侠》同《复仇勇者》个导演做摄影师，得唔得？咁啊，即系两个就加埋佢《看见太平洋》，而家《忘形水》就更加又系劲啦。咁啊，变咗三个而家堪称就叫做墨西哥三宝，得唔得？即系叫史上啊，真系历史上墨西哥最劲嘅三个导演。 系导演或者系啦，我 系啊，导演系 记得墨西哥嘅，应该系啊陈京都个墨西哥佬咯。 咁啊系，咁啊系，即系叫第即系鲜明啊，最鲜明系啊，即系代表啊，应该系代表。 唔系跟住嗰班就系墨西哥妹嗰班靓女先，唔好意思， 系啊， 我比较偏袒少少，啲靓女真系行先，唔计啊，墨西哥好多靓女啊，大佬。 系啊，系南美风情啊。 诶，冇错冇错冇错，系啊，好。喂，咁讲完你，咁啊，芬妮有冇嘢补充？芬芬有冇？ 芬妮有冇？我想讲就系佢其实成套戏咧，基本所有嘅角色都系一啲被欺压啊， 冇错， 一啲好低下阶层， 冇错， 甚至乎连阿 General Saw 嗰个角色，其实都系被欺压嘅。 系啊，虽然佢有欺压人，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啫。 佢只不过发泄咗喺佢哋身上。 冇错啦，唔好唔记得佢上面仲有个五星上将，成日指住自己嗰几粒花。 系啊， 即系开头好似好劲咁，其实都系一个 打工仔， 翻到屋企都系一只鹌鹑嚟嘅啫。 系。 但佢哋有選擇性，就係有啲可以自得其樂，即係好似阿女主角啊，好似阿畫家啊，佢哋都有自己嘅開心一面。反而你可以欺壓第二啲人嘅，即係張老疏咁樣，佢就永遠發泄唔到出嚟。 冇錯， 即係永遠都係屈埋，即係令到自己谷到爆嗰種。即係點解唔可以喺人生裏面自己揾到自己嘅快樂？一定要虐待人哋攞嗰個快樂翻嚟咧？ 因為佢將佢嘅快樂建立喺人哋嘅痛苦上面啊嘛。 其實到最終個痛苦咪又係自己。 報翻落自己度。 其實我睇嗰陣咧，我會覺得咧，其實佢係對比緊兩種人。其實大家咧都係接觸到神啊。其實佢話嗰隻嘢其實係神嚟噶嘛。 係。 咁但係咧，當你去尊重 呢、這個自然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少少咁嘅意味嘅。 係係。 嗰樣嘢咧， 又會有好好 即係惠及翻你嘅。系啦，咁最少嘅畫家就生翻頭，唔係生翻頭髮啦，你咪記住啦。 佢永遠生唔到隻手指出嚟，係啦。 冇錯啦，呢個係對比嚟嘅喎，我唔係講笑。 我特登字嘅，係啊，特登字嘅對比嚟啊嘛。 即係畫家咧，佢冇諗過會生翻頭髮噶嘛，即係佢其實原來係個假髮嚟嘅，原來其實光頭，佢冇祈求過嘅喎，甚至乎。咁但係咧，因為佢都有去救過隻魚人啦，咁同個魚人喺無意間咧就殺咗佢其中一隻貓啊。咁佢翻翻嚟嘅時候，佢就好似歡咗佢，佢就同佢即係好似還咗一個恩嘅時候咧，佢就竟然令到佢頭髮再生喎。呢個係一個好奇特嘅一個，佢歪傷咗佢嗰下，令佢再生呢個就預咗啦，即係等佢好翻，拉都冇諗。 生翻頭髮呢個， 生頭髮都係我冇諗過。喂，已經 OK 喎呢下，大佬誒，係啦，不過你生髮水都可以發達啦，大佬。 剪翻頭髮開心過， 令 佢 讀 完啊嘛， 係冇錯。咁但係調翻轉，張家疏俾佢唔知係咬斷咗幾隻手指定乜嘢咧？佢唔止係冇好翻，佢仲不斷即係中毒咁嘅，即係會臭嘅，會係啦。 噴下隻 手指，係啦，搏翻埋都冇用嘅。咁佢就變咗好似係一個自然嘅詛咒。你覺唔覺係有啲幽靈？ 係佢有個對比嘅，即係正反論證喺度嘅， 係啊。即係有幽靈公主講嗰樣嘢啊！你有冇感覺？係 明白， 係。 你要尊重個大自然，尊重大家都係生命， 即係你互相尊重，個感恩之心就 只係啊！佢係神嚟㗎，其實佢係。系啊， 佢可以帮佢，即系有。 其实佢系有神力嘅，佢可以帮到人类嘅。咁就当你啲人类 自己都俾人射咗两枪之后冇事啦。 当你啲人类啊，想控制呢一样嘢，同埋将呢样嘢变成自己嘅工具嘅时候咧，嗰样嘢就会同你对敌。佢呢样嘢系佢有咁嘅潜，其实我啊觉得好明噶。咁但系如果你冇睇到嘅朋友，你就当系佢潜台词啦吓。咁我就觉得佢有讲紧呢样嘢嘅。 系啦，就呢样。咁同埋个 ending 嗰度咧，就去变人鱼嗰度咧。 嗯。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解读。 女主角系你先系。 女主角变成鱼嗰度。系。其实呢个都系女主角最后嘅一个幻想，即系唔系事实嚟嘅。其实呢个。 其实佢死咗啦。 唔系，其实系嘅，应该话画家幻想咯，因为成套戏其实画家自述嘅。系。 咁幻想，因为有权开头系幻想自己识唱歌，幻想自己跳舞。即係最尾點解唔可以幻想？佢係可以開開心心 過活咧。咁呢個真係唔知啦。 呢度 佢 open 嘅，係啊 ，open 俾人討論。 我令我諗起另外一套戲嘅。其實呢個令我諗起，我都好中意嗰套叫做《Every Single Hand》。 係。 我覺得好多共通嘅地方都係 都係啊。但女主角靚好多，嗰個 Winona Ryder 嚟嘅。 即係邊套？即係邊套？我聽唔到。 Every Single Hand 就係教剪手啊。 哦，知 《海奇緣》啊， 係《海奇緣》啊， 好中意嗰套戲嘅，我好中意嘅，但係我覺得呢套戲咧都基本上係有。 我 做 Edward C. Sandhen 本身都係靚仔啦，嗰個係陳生嘅 Johnny Depp 嚟啊，大佬。 咁 唔係而家嘅 Johnny Depp 喎，係佢第二啲戲仲做緊咁藍嘅時候。 小鮮肉 Johnny Depp 咁樣咯。 系大佬，佢嗰時候好出名啊！有套叫《Cry Baby》啊，大佬 Feeling 咁啊，大佬流緊眼淚啊，大佬。 但係佢呢套戲就化咗個花。 我懷疑其實 Feeling 其實咪抄佢嘅呢個呢一樣嘢係啊，好靚仔咁，但係一邊眼一邊嘅啫喎，流眼淚咁樣，哇係型到爆嘅大佬。 係，但係我對模型，所以我係第一個感覺係。係 ，Eric 先生係有咁嘅影子，的確係。係。 係。公係好相似嘅，其實好多嘢好相似。 但係 Emerson 最尾係發夢嘅咩？ 最尾唔係發夢，最尾佢係逃翻喺個堡壘，咁啊Winona Ryder 就自己講故事俾 跳舞咁啊嘛，好似最尾係嘛，我冇記錯。係 啦，即係係啦係啦。 落雪咁樣噶嘛，好似最後係嘛，好似。 係啦，即係家有喜事都抄過啦。 啊 ！shit， 你讲嗰个真系唔好提，真系即刻降低晒个感觉，大佬。 即刻浪漫系嘛？ 系即刻降低晒。 我真系谂起嗰套戏。 系唔系谂起家有喜事 ？OK。 唔系谂起家，即系谂起 M 先生 嘅。 即系谂起阿好姨都可以做聂小倩啊嘛。 即系个情怀系相似嘅，我觉得系。 系。 系啦，嗯，啊，新年有冇补充咧？我觉得系咁啦，啊。 咁呢套戏我覺得佢玩色嘅真係玩得好靚嘅。 好靚好靚好靚。 係啦。即係由本身下女主角佢屋企嗰個偏綠呀同埋工即係佢返工嗰個都係 偏綠。套戲都偏綠 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去到阿 General Saw 屋企呢嘩陽光晒。 靚曬。 佢嗰個係一個嗰時嘅所謂典型美國家庭咧，即係嗰時會好好去 sell 呢樣嘢。嗱，其實呢樣嘢咧，的確連 Hedwig Stillhand 都有呢一樣嘢嘅。佢一影影翻佢嗰個鎮咧，你記唔記得佢係全屋屋一樣樣啊？跟住啲人一齊出嚟，一齊剷草， 全部 係啊，佢就用色彩繽紛嚟表達啦。呢度就用另一種啦，但其實都係玩緊同一樣嘢。你可以話呢度係的確。是有 Everson 的影子是真的，但是不是个面，不是个壳，不是个壳，是个里面的骨干。 那个核心是有 的。真是有，是真是有的。是啊，真是有。 嗯 嗯。好的。你有什么话呢？ 是啊。他那个我觉得他的景呢应该都有少少可能用回呢这个拉萨无名英痴那个他有些景啊是用回到。 是啊，肥媽 练到一样，练到一样啫， 练 到一 样。连个演员都借埋，是。 是啊，借埋。 所以咁啊，慳皮啲。 其實嗰個演員唔係個角色，可能佢都翻兩邊工嘅，佢同時喺拉曬又有做緊嗰個無名英師，但係呢邊又有底，有兼職喺度做緊清潔，係啦，係啦，係啦。 好好戲呢個，好勁。 係啊，咁同埋佢嗰個我幾 appreciate 佢有部車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咧，係佢喺嗰個室內嗰度咧，成日有部車經過嘅。咁就係前面兩個座位，咁後面咧就 好似打 golf 嗰啲車咁樣 㗎。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佢嗰部車，我覺得幾有味道嘅嗰部嘢。 呢啲車係嗰啲真係嗰啲軍部係咁㗎，真係用呢啲車，因為太大啊嘛地方。 係。 係啊，隨時上車隨時落車嘛可以。 係啊係啊。 有不嬲都有㗎呢樣嘢，現實係有。 你睇星球大戰都有㗎。 係係係。 X-Men.com 嗰度都有呢啲車。 哦，其實馬科上面佢哋成日揸㗎。 啊！嗰啲工程車嚟嘅，其實只不過係，嗯， 但係佢就有揞翻呢部嘢出嚟拍，咁我覺得誒幾得意喎，咁樣成日經過。 乜唔係佢每一搭嗰個巴士咩？我中意嗰個巴士喎，圓波碌咁個樣喎，係啊。 60年代巴士， 係啊，你唔覺得佢嗰個佢出現嗰啲世界嗰啲車啊，嗰啲人著啲衫好靚嘅咩？ 嗰啲道具好靚， 啲道具係。不過我相信鬼佬都係橫掂嘅，咁呢啲我諗係常設嘅，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片場嘅，我懷疑都即係可能係一啲唔係，應該咁講，佢唔係長喺度，但意思你要攞翻曬呢啲道具同景出嚟，佢租就有㗎啦，呢啲應該係啊，租到嘅相信嚇，咁所以相對話成本低係因為 有啲片廠可能本身專做 啲 係啊， 做曬60年代嘅嘢、70年代嘅嘢，係啦，係啦， 咁你唔同話血色莊園啊，或者拍呢個 片場係 由零去整樣嘢出嚟啊嘛，咁佢係貴好多嘅，係咪先？你話請人愛橫店咪借個景咁幾啦？幾多錢啊？100多蚊定200蚊話？阿新鳥啊， 係 幾錢啊？ 百零蚊。 百零蚊係咪？佢都唔理你入去拍戲定拍乜喎，其實 咁啊，唔知啊嚇。 係咯，咁俾咗錢啊，入去有條咩道具街咁噶啦，咁你入到嚟有咩香港啊咩咁都睇曬到啦，係啦，嗯，係咯，咁好嘢啊，呢個好嘢啊，其實佢就算咧，我好記得咧，佢一開場啊，佢係有個火燭車經過，有個火警，但其實有背景發生嘅啫，佢連嗰啲都做得好足噶，我所以為啊，唔通嗰樣好緊要？唔係喎，個火燭車真係就咁經過啫。咁佢又租一架好舊式嘅火燭車去， 係真係嗰啲咧有堂梯掛咗喺側邊嗰啲， 係啦係啦，唔係現代嗰啲啦，當然係啦，好舊式嘅。咁佢都專登又出一出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真係，其實呢套戲做得好細緻啊！啲嘢真係，即係唔係好 好靚 嘅， 細 緻 啊， 細 緻， 好細緻啊， 係好細緻。 嗱，咁我啱啱咧就及翻佢嗰個 making of 啊，即係咧你以為佢嗰個嗰個實驗室出面嗰條走廊咧，你以為好長咁啦，係嘛？ 係。 原來佢係 CG 噶，個後邊。 哦，咁唔企後邊。 即係佢得前面嗰橛㗎啫。 後邊唔企，後邊 CG 好普通嘅。 係啊。 幕咁樣。 一兩道門嘅啫，其實可能。係 啊，係係。 唉。 唔係，咁呢啲咪即叫做聰明咁用特技咯。 係啊。咗你都唔知咯，呢啲 係。係啊，係啊，係。 但如果呢套戲阿肥佬如果係有錢咧，佢就會起嗰個城同嗰個基地出嚟。真係喎，唔係講笑，佢之前嗰度真係咁啲。 係 佢真係會搭咗呢個實驗室嗰條走廊。 係啊，冇錯，搭嗰個城啊，點知個實驗室啊，大佬？ 係。 嗰間屋真係起出嚟啊！我驚佢真係，大佬。佢真係黐路咁，佢真係黐路咁。咁點解上次血色莊園成為佢被打成差啲變 Emily Summerlin 就係咁解？因為佢亂咁揈。是即是在不需要的地方去花很多钱啊是啊。 嗯。 是啊。咁其实拍咗出嚟 呢套嘢絕對冇信息俾血色莊園啦、啊。我覺得係係啊， 我話嗱 更勝添啦，我甚至乎覺得呢套 我啱啱睇到咧，佢咧有一幕咪阿肥媽咧喺度同埋個女主角喺度一齊清潔嗰個好大嘅 N 展咁嘅，喂，原來成個景都係 key 上去㗎。 哦，连上面个 N 转都系 咁 样， 系啊系啊系啊， 呢 度一嚿，即系有个底系真嘅，真系得个，嗱好真啊，嗰个 好真喎， 我都唔觉得系 key 啊， 我都以为佢系布景喎，都冇，系啊， 系啊冇啊，咁啊，其实系成个场乜都冇嘅，基本上系， 呢啲先至叫做荷里活级特技啊， 系啊系啊， 即系真系 C 嘛，即系 C C I 嘛，系啊，即系 infancy 嘛，直头系俾咗你以为系咩 imagery 咁样，即系以为真实， 啊你以为系真嘅嗰啲， 以为真呢下 先 真， 好嘢啊！ 唔係真係畫啲沙漠出嚟啊，畫個雪地出嚟嗰啲啊，呢啲係勁啊， 係啊，呢啲先勁，但係識鬼睇咩？班低端觀眾。 哇！你睇翻 Making of 先知道呢啲。 佢會話都冇特技一套嘢咁啊。係冇特技啊嘛。 要畫到出嚟俾你見嗰啲先至係。 係咯，成個女主角已經係特技嚟啊。係 啊。 係。 好。等咁我講多兩句。係。咁就係、是、其實呢我覺得佢呢套戲呢、 嗯、 我覺得係有少少對應人魚公主 嘅。都有啲嘅都有啲嘅。 咁個女主角下又係出唔到聲啦係咪咁即係呢個人魚公主下佢換咗對腳之後佢都係冇嗰把聲嘛。 係係呀。 係呀。咁樣咁同埋咁佢最後尾咁佢又落返水咁樣。 即係佢係人魚公主，而家人魚公主續集就佢都撞到佢個同鄉嚟喎，咁樣 係啊係啊，咁又係翻翻去啊， 同類人同類人， 係啦，人魚公主續集呢度係 係 明白，我都係德成介紹嚟噶咁樣係，嗯 好 都有嘅，你都啱嘅呢個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嘅睇佢 呢個啱係。 唔係，同埋人魚又係成日俾人類虐待噶嘛，即係本身呢個元素係咁噶嘛，係啊，即係或者甚至乎佢呢都冇再講盡啲，就食咗人魚會有可以永生噶嘛。 係， 嗯。 哦，呢個係 我初以為佢哋有呢個咁嘅元素添嘅，我睇一陣以為嚇佢又冇咁，好彩都冇，佢哋諗住抌只個人魚上太空啊，諗住攞嚟做實驗， 係 嘥咗， 係啊，或者鋸咗佢啊， 或者解剖佢咯， 或者整魚翅咁之類噶嘛，即係。即 系 佢实在 哦，呢个唔系中国实验室啫， 系唔系？我觉得佢实在太 stupid 啦，跛棍佬，佢哋都冇谂嗰只人鱼有即系更高嘅利用价值， 系 系，佢净攞嚟做啲好 stupid 嘅嘢，咁可能佢呢个都系一种反应嚟嘅，即系话执到宝都唔识啊嘛，佢哋 系啊系啊， 系咯，其实因为攞嚟第一就整生化水啦，已经呢个搵大钱就可以啦，系啦，或者攞嚟 神医神医， 系啦，攞嚟做啲新嘅医疗啦，咁啊佢求其可能佢流啲體液出嚟已經可以醫病，喂，哇正啊！綁住係咁係咁係咁啦，咁啊滴啲嘢出嚟，咁咪攞去賣咯，係啊，係咪先？嗱，醫百病喎，一樽都可以賣幾百萬啦，我估係咪啊？死咗都醫得翻生喎，你搞手清楚佢兩幾百病意思係係咪？係咯係咯係咯，咁啊應該好好揾嘅隻嘢，佢哋都唔識好好利用啦呢個，係咯係咯，即係佢係保性啊，即係話以前嗰啲大陸啲人攞嚟做咩當？当佢咩叫睇啲水渠有冇烂啊嘛，有冇穿啊嘛。自从有一部叫 X 光机咁上嘅嘢嚟咗之后咧，佢就 失 咗 业啦。 系啊，咁其实佢哋咪将个人鱼都系当成系啲好 cheap 嘅嘢啊，系啊，系啊，即系你话佢识得将佢即系去 utilize 即系佢咁都仲好啲啊。即系一般如果你睇日本，佢就会讲佢哋系会 utilize 咗佢，即系用佢嘅最劲嗰样嘢噶嘛。但佢哋都唔係啊！佢連佢其實有咩功能佢都唔知道，佢真係當佢係一隻野獸嘅。 冇錯，冇錯。 係啊，佢哋係暴斂緊天物添啊！即係佢唔係話去將個自然去掏空啊！佢哋係當嗰樣嘢，本來係一樣有寶嘅嘢，佢當係即係好 cheap 嘅垃圾咁樣去使用啊！即係佢可能比阿宮崎駿嚟笑呢樣嘢咧，佢仲笑得盡啲啊！ 嗯， 係啊，所以大家真係要 deep 啊！呢套戲其實有好多嘢喺裏面， 好多唔同嘅層次可以慢慢 計算。好多個層次啊！如果你睇《與神同行》都睇到咁多嘢出嚟，不如睇睇呢套啦。 係 啊， 呢套仲多啊！老實講嗰句， 即係仲有價值俾你慢慢 deep。 冇錯，睇完你真係哇，都學到唔少嘅一啲道理，唔只係拍攝，係 有啲嘢 道理 有發到你諗下， 有啟發，冇錯冇錯。 冇錯，冇錯，即係對傷殘人士啊，大家其實係咪睇低咗一線啊？即係傷殘人士 邊緣社群又點啊？咁樣 冇錯， 都應該要 佢直情係咁你傷殘人士其實香港揾工亦都好難嘅。其實佢明明只不過係坐輪椅啫，咁我手腳我完全智商正常， 工作能力冇問題， 冇問題係咩？咁車咁而家差唔多咩地方都有得輪椅 accessible 啦，呢個係最基本。但係原來佢哋揾工都有困難嘅，都會咧係明明佢嗰個學位嗰樣嘢其實係冇用嘅，即係佢同你一樣學位，但係佢攞唔翻佢嗰個。即係嗰個嘅對待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反省一下 呢樣 嘢。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我哋跟住落嚟講都會講到有少少，不過嗰個就係女性多啲講。 女性嗰、那個 係啊，但其實都一樣嘅啫，都係被睇低一線啊！呢啲 都 係 邊緣化咗嘅。 係啦，係啦，其實呢啲我哋都認為係唔啱嘅。咁但係咁樣同 Me Too 咧，其實兩樣嘢嘅。係我哋會講到嘅之後。OK， 好，咁呢個仲有冇補充？咁大家睇啊，無形水 係冇錯。 冇錯， 希望今次我都攞翻幾個獎係， 係啊， 最少係， 同埋多啲人入場啦， 係啦， 揾下導演都 係 翻身啊， 冇錯。